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南朝鲜的民主民生和平统一主权联代7月26号在国防部大楼前举行记者会，表示要求带头热衷于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国防部长官韩敏九辞退。另外，这天南朝鲜庆尚北道新州郡居民对于新国家党为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强行部署而提出的关于国防部新国家党庆尚北道新州抵制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斗争委员会之间组成协议提问题的骗人建议表示反对。